Close to you. 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城。 这鱼是它不会水，落在江里就得喝水呀。两口水咕咚咕咚进去了，于是就晕了。幸亏呢，他没撒手这船高啊，所以他没沉下去。哗，水往下一冲，这鱼是顺水就飘下来了。飘到哪儿啊？正是剑山蓬莱岛的后山。就在这山根底下呢，是个沙滩。也该着于是不死，这沙滩上有不少人，平常呢也没这么些人。谁在这儿待着呢？正是剑山蓬莱岛的一字并肩王金龙大王贺寿贺天齐，带着40多个人坐着喝酒呢。因为贺天齐啊在后山王府享福，这王妃生了个闺女，就是郡主瑞娘。没想到王妃月子有病了，生下孩子不久这人就死了。这瑞娘没奶吃啊，请了几个奶娘，这郡主不认奶，整天是饿得哭。这贺天齐心里烦，这怎么办呢？一字并肩王管吃喝的这位管家姓陈，排行在三，陈三爷。这陈三爷老伺候王爷，他知道这位王爷爱吃活鳟鱼，为了哄王爷高兴啊，就把佐料准备好了，把酒也准备好了，沙滩这儿生上火炉子，然后去请贺天齐，就把贺天齐请到这沙滩这儿了。 火已燃着了，做好了锅，派人下江去摸鱼去。这儿摸鱼太好摸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摸上了几条江鲤鱼。锅开了，把活鱼下到锅里，汆熟了之后呢，请王爷下酒。就在这功夫，鱼是由打上游就飘下来了。有兵就看见了，哎，小爷，您瞧这是什么？陈三爷一瞧，是人，快救！扑通扑通下这几个人，那健身的人全会水啊，就把鱼氏给救上来了，让他趴在山坡上给他控了水，半天的功夫鱼氏就缓过气来了。陈三一看，活了活了，贺天齐过来了，就跟鱼氏说，别怕啊，我说你这妇道人家怎么落在水里了啊，慢慢的讲。这于是就把自己孩子死了，寻找丈夫，遇见水贼的事儿说了。这陈三爷一听，王爷，您可得找前山大帅去。怎么着？咱们这江里又有使票的了。我得找谭桂林念叨念叨这件事儿。我说，这个妇道人家，你既然生下闺女死了，你有奶吗？这于是一听，这什么王爷啊，我有奶，王爷想吃奶呀、嘿，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这岁数还吃接奶呀、哎，我说三头，赶紧把这个女人带回王府。这于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陈三呐、带着人领着于是就来到了王府，赶紧让于是沐浴更衣，就让着婆婆把郡主瑞娘给抱出来了。这也是娘俩的缘分呢、这个小姑娘扎到于氏怀里就吃奶，贺天齐在外边听着就高兴啊，来来来，赶紧给这奶娘啊安排住所，安排住所，好好伺候着，还有俩丫鬟伺候着。等日子一多，于氏才知道这儿就是剑山蓬莱岛。于是知道老王爷是个好人，就跟一字并肩王贺天齐说，老王爷，我问问您，这个剑山水面上还有劫财的？哎，你可别胡说，我告诉你，从前从我这一字并肩王开始往下全都是水贼，可是我们劫财不杀生，自从英王爷来到我们剑山，上上下下一万多人保护过往行人往来客商，不死票，不准打家劫舍，犯者立斩啊！现在我们不但不劫道，谁也不准劫。于是这么一听，这位王爷说的是实话，老王爷，那么我问问您，我是从白沙滩雇的船，船上两个人都在二十多岁，有一个太阳穴上有颗大黑痣，像是哥俩，这船到了剑山西北，他们跟我要3000两银子的船钱，一个用船高，一个用刀，把我打到江里了，可他们把船给弄翻了，我才落水跟王爷您见面，不然的话我就活不了了。王爷，这是不是害人的水贼呀？嘿，没错没错，这水里又出了贼了。好，你放心，我到前山去找谭桂林啊，让谭桂林处置。这样呢，一字并肩王贺收贺天齐就跟着于氏打听清楚了这两个人到底长得什么模样，然后呢骑着马到前山来找谭元帅。终究人家是一字并肩王啊，谭天谭桂林再有权力，掌握着兵权，那看见贺天齐也得上前施礼。这位一字并肩王当初是水贼出身，现在也会说点官话了，跟谭大帅客客气气的说了几句话，然后落座，有人献茶。谭天就问呢，王爷，您左邻帅府一定有事吧？桂林呐、 郡主的奶娘由打白沙滩雇船来到剑山，被水贼劫了。这两个水贼好像哥俩，一个前额上有颗黑痣啊，你得想办法把他们除了，不然的话对剑山的名誉有损，我可要这俩人的脑袋，派人给我送去。唐桂林呢也是详细的问了问这两个人多高的身子，长什么模样。王爷您放心回府，这件事微臣办理。贺天齐走了，谭天呢就马上派齐白官把青龙闸的班斗生班斗佛叫来。谭天把这件事交代清楚了，这两个人带着手底下弟兄打听清楚了，就在白龙江边一个小村子叫赵家庄，赵通江赵通海这哥俩在江上打劫，而且有几条人命。班斗生跟班斗佛把这哥俩抓住了，跟他们说清楚了，你们害着孤身女客，我告诉你们，就是后山一字并肩王王爷家中的奶娘，你们既然在江上做水贼，要你们脑袋。把这俩人杀了之后，把人头送给谭大帅，谭元帅就派人把这两颗人头送交给后山一字并肩王贺天齐了。贺天齐把奶娘叫出来了，嘿，奶娘你看看啊，给你报了仇了。于是一看，就是那两个劫自个儿的水贼，跪倒在地，多谢王爷给我报仇。嘿，起来起来啊，这不算什么，把我闺女看好了就行了。于是站起来了，王爷请问您谁给我报的仇？嘿，我说你怎么问的这么清楚，这是前山谭天谭桂林元帅派人去的啊。这于是这么一听，剑山蓬莱岛这么大的势力，是不是我男人王豹真在这儿了？王爷您能不能面见谭元帅给我打听打听？打听谁呀？我的丈夫，人称乾坤义士，姓王叫王豹，是延安府的人。行啊，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这贺天齐是个急脾气，骑着马来到前山找谭桂林，把这花名册全翻到了，没有一个乾坤义士王豹。于是哪知道啊，她的丈夫现在是万恶淫为首王双全。这于是啊自己也找，只要有机会逢人就问，可是这么多年也没打听出丈夫的消息，也就死心了。今天他借着到前山的机会要带着郡主去求这英王，没想到发现被绑的一个是骏马，一个是驸马，另一个就是自己的丈夫乾坤义士王豹，可把于氏吓坏了。再一看北边监斩棚内大圈椅上坐着恶老道华图华亮宇，华图正在发狂呢，五连火贫道有英王给的胆量，一会儿要你们三个人项上人头，哈哈哈哈哈。于是再一看两边的兵丁各持刀枪，哼，华图啊华图，你这个恶老道，我听说这盏灯就是你盗的，我丈夫要不是因为盗灯，何至于今天被杀呀？我非把你杀了不可，我得救我丈夫王豹。在奶娘往回一侧身，顺着原道撒腿就跑，他两只大片脚啊，而且腿底有功夫，步履如飞，都快跑到后山了，才看见郡主瑞娘。这郡主跑得气喘吁吁，还没走出二里地来呢。哎呦，奶娘啊，你可来了！郡主过去就把奶娘扶住了。娘啊， 我想驸马是好驸马，骏马也是好骏马，就是这姓王的怎么这么坏呀、啊、您听他这外号叫万恶淫威首，不是好人。嗨，郡主啊，他是好人，那可是你奶公王抱我丈夫啊，您丈夫我奶公。是啊，分手20多年了，孩儿，你走着啊，你走着啊，我得想办法救他们。这奶娘撒腿就跑，就奔了王府了。进府门奔内宅，她想找一口刀啊。来到厨房外头，就听里边有响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剁馅呢。因为今天整个王府要吃饺子，王府这么多人，大师傅要剁菜馅儿，得什么时候才能剁得了啊？所以使这口刀啊，大菜刀，1尺5寸长，半尺宽。这背有2尺厚，可刃儿薄，为什么呀？得快呀，剁得快呀，锋利无比呀！唰唰唰唰，砰砰砰砰砰，剁白菜馅儿。这刀可真沉，小伙子抡着刀在剁呢。于是两眼发直，奔这口刀就来了，吓得这小伙子噌一下跑一边去了，手里还攥着刀呢。于是甄吉了一伸手把这菜刀抄过来了。这大师傅就瞧着吧，于是一看门后头是个大水缸，就在这缸口上蹭蹭蹭一杠这刀。这刀是火星乱棒啊，这于是一回身，你等着啊，我等着您不宰我。这奶娘一转身出来，离开王府，脚下生风，啪啪，眨眼之间就追成郡主了。娘娘，您拿菜刀干什么？姑娘啊，微娘我就凭这把菜刀，我要劫法场。这奶娘实行自己的飞身术，如鹰脱钩，似箭离弦，唰唰唰，万仞高山，升钩永箭，她如履平地呀、啊。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天王殿后头了，从北边往前转，就躲在树林子里头，正是监斩棚的后边。这于是就在草丛中慢慢的往前走，到了监斩棚的后头，拿着菜刀立着，唰就把这尾席划了个口子，他迈步就进去了。这画图正在这大圈椅上坐着呢，听见后边有响动，猛然间他往起一站，他可忘了他今天坐的是罗圈椅，这罗圈椅就把他给挡住了。这画图啊，他就往下坐，他这一坐，于是蹭下过来，拿着左手一揪他的发髻，连人带着椅子往后一拉，右手菜刀往下一砍，这恶老道话头话亮语就死在于氏之手，人头就割下来了。于是啪把这脑袋往外头一扔，电不丁要窜出龙棚，高声喊嚷：驸马骏马，王豹，我来救你们。唰的一下，这护法场的官兵可就愣了，一阵大乱，各持刀枪，就把这奶娘于氏给团团围住了。王双全一看，二位兄弟，有人劫法场来救咱们来了。那是谁呀？那是你嫂子于氏，我们两口子20多年没见了，您还认得吗？那怎么认不得呀，他脸上那麻烦我看得出来呀。这时候奶娘于氏往前一冲，兵丁一拦他，这于氏把这大菜刀一抡呢，刀起出血肉横飞，刀落出人头乱滚，这兵丁唰都倒了好几个。有兵丁撒腿往里跑，来到宫门，直奔天王殿，单腿打圈往殿上一跪：“启禀千岁，法场外来了一个麻面妇人，杀了监斩官，手持菜刀要劫法场。”英王傅昌、傅宝琛不由得冲冲大怒：“何处泼妇如此猖狂？杜廷芳，赞！燕雷，石天龙、石天凤，再！你们四位战将将军，啊， 马上去捉拿这劫法场的妇人，不得迟误，遵令。杜清风这四个战殿将军赶紧跑到宫门外，哼，喊杀连天哪！这四个人蹭蹭飞身行过来，兵丁一看战殿将军来了，往后哗的一退。四个人同时亮军刃，杜清风手持宝剑唰的一下就奔着于氏的脖子来了。于氏吞头一躲，燕雷手持双轮迎头唰往下就砸，石天龙石天凤每人一口刀，唰唰两口刀拦腰就奔着于氏砍。这于氏好功夫了，一长腰蹭下窜出去了。终究好汉双拳难敌四手啊，那杜清风多好的功夫啊！看着于氏纵身行往出一窜，杜清风抬起这脚来，砰扑通一声就把于氏踹趴下了。一撒手，菜刀也扔了，兵丁过去就把奶娘于氏给捆上了。云霞道士杜清风用手一指：“无量佛，再立一根木桩。”把这马棉夫人也给绑上啊！来呀，把画图的尸身赶紧抬走吧。丁丁打扫血迹，把画图画量与尸身抬走，监斩棚给拆了。杜清风这几个人赶紧回归天王殿，禀报英王富昌王爷，劫法场的麻面妇人已然捉住了，而且立前木桩已然把他绑上了。好啊，立刻传本王命令，把他四人一并斩杀。话音刚落，就听见岛外头倒的汤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炮响锣响鼓响。英王刚要问，青龙闸已然派来兵丁了，腾腾腾撒腿往里跑，来到殿内单腿打前一跪道：“何时禀报？启禀王家千岁，启禀军师，启禀大帅，现有圣医圣陶然率领三庄乡勇三次攻打我剑山蓬莱岛。”英王压了一声，看了看燕普燕云峰，看了看谭天谭桂林，何冤何仇三打我剑山蓬莱岛？英王富昌也确实生气，你圣意为什么一打二打第三次又来打我剑山？那么怎么这么巧，三庄的乡团在圣陶然指挥之下又来攻打剑山蓬莱岛呢？因为二打剑山，英雄得路陆民瞻老剑客爷用这大烟袋锅子把慈云给烧了一块。这时候老剑客爷董化业来了，剑山不敢打，剑山收兵了。三庄的元帅谭小龙驹、圣玉圣陶然也指挥三庄的水军收兵回庄，船只收缆锁到了船坞了。二爷江达、江本初，三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四爷珍珠佛董瑞，三位老剑客爷回归静室休息。一面仙缘石金生石老侠、安良侠焦文志、纪史侠焦文亮、紫霞庄的双侠，也就是同林的师兄毕母求然、塞北侠明臣明道远，还有他好朋友志明侠石永杰，另外那就是同林的好哥哥了，一轮明月照九州二爷侯杰，还有段家庄三爷段洪亮、神刀手黄志、赵家庄哥俩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陪着老庄主谭小龙驹来到圣陶然的前厅落座吃茶。老庄主圣谕一抱拳，称为仁兄贤弟啊。 咱们大清国洪福齐天。当年的三藩之乱如同春风化雪，利剑消亡，一个小小剑山弹丸之地何足惧哉呀。焦家庄二侠，也就是纪世侠焦文亮一笑，可给只要当今万兴一传旨，调动四川和其他省的绿营兵马，只要天明一到，小剑山马上就烟消云散。上老庄总，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天命吧。哎，圣于圣陶然摇了摇头，贤弟呀，只等国家发兵，实非上策。你想一想，钦差大人要打算调动其他省的兵，必须走折本奔京师，皇上得召集国务大臣商议，决定之后朝廷旨意下调哪省的兵，那么旨意就得下到哪个省，省里再排将领，将领再选择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再把兵士调齐了，各处提调粮草，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呢？我想我是盼着武林豪杰剑客多出来几位啊，那可胜似千军万马呀。只要剑客爷们全都出来打剑山，不费吹灰之力，圣陶然三打剑山蓬莱岛，下回再说。 向前。 一段，也是随军公使啊。那讲中文啊，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可能错过你。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 上回咱们说到二打剑山蓬莱岛之后，山庄的总指挥谭小龙驹、圣约圣陶然就把这些侠义请到了大厅，商量商量怎么样才能战胜剑山蓬莱岛。虽然说两次都打了胜仗了，可是如何打进山中，这可是个难题了。焦家庄焦二侠说呀，得请天兵。他们指的天兵呢，那就是皇上派的兵。谭小龙就说不行，那样日期太长，我看呢、啊、要多出几个武林豪杰、武林剑客帮着咱们打进剑山，嘿，那可胜过千军万马呀。你们想一想，今天有英雄德鲁陆老剑客爷登上大船了，而且岸上独老剑客爷一声喊嚷，就把剑山搅得地覆天翻呐！这要是有人打进剑山蓬莱岛，我看呐，一战就可以成功，里应外合。嘿，焦二爷既是侠点的点头，哥哥您说的对。可是，这二位老剑客爷哪儿去了？贤弟啊，据我估计，二位老剑客爷他们有打算呢。就说英雄德禄陆明章老剑客，恐怕借机会已然进了剑山蓬莱岛了。只要这位老剑客爷一进山，肯定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什么呢？等等消息，如果有人打进剑山了，必然会给咱们送信。众位老哥哥，众位兄弟，你们看怎么样啊？各位侠客义士都同意圣玉圣陶然的看法，老庄主就传下命令来了。山庄嘛，赵家庄也叫赵家滩，石梁湖就是段家庄，谭小龙驹这叫天险庄，山庄的人不分昼夜要严加防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就这样又等了不少天了。哎呀，最着急的那就是同林的大师兄明臣明兆远，因为是自己跟着石永杰陪着海川去探这剑山，海川到了剑山，人不见人，尸不见尸啊，所以明臣非常着急。哎，他就跟圣玉说，哥哥呀，到现在海川一直是没有音信，您看他的磕头的把兄弟二爷侯杰来了之后，听说海川进了剑山不见回来，到现在连话都不爱说呀。是啊，怎么办吧， 咱们劝劝他。盛老庄主呢就跟志明侠石永杰还有名臣明道远三个人就劝这侯杰，但是怎么劝侯杰也着急呀。石永杰说，据我想啊，海川是没有危险，你想一想海川的名气多大呀，天底下地上头凡是武林中的人谁不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现在这雍亲王府的教师爷身为随行委员办差官，随着年钦差查办剑山呐。如果说童海川真在剑山遇险了，你想想这剑山当中得有多少人呐？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死在剑山了，那早就嚷嚷动了。您呐甭着急，童侠客绝对是没事儿。圣女说这么办，咱们呢跟三位老剑客爷商量商量，老剑客爷经得多见得广，到底是哪天再打这剑山，只有剑山失败了，同林同海川就有了下落了。好吧，明臣说这么办，我跟着您去。这样呢明臣就跟着圣玉圣陶然哥俩来到后边的进室，一看呢三位剑客爷，二爷张达江本初，三爷张红军，四爷珍珠佛董瑞正在灯下谈话呢。圣玉两个人进来，圣玉赶紧跪倒行礼，明臣明兆远跪倒在地拜见三位师祖。哎呦，起来起来吧。虽然说明臣是应该磕头本门的师孙呢，可是圣玉呢是朋友，老剑客爷一伸手就把这明臣跟圣玉搀起来了。坐下吧，有话咱们坐下慢慢聊。两个人坐下了，谭小龙君圣玉圣陶然就把明臣还有二侠侯杰担心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事情说了。剑客爷呀，您说怎么样才能打破剑山呢？只有打破剑山才能知道海川的下落呀。地目金睛佛二爷江达江本初口诵佛号弥陀佛。赵远呐，用不着担心，我看呐海川这个人福德长久，不是妖兽之人，剑山虽说有能人，海川凭他的本事要打算取胜恐怕是难以办到，可是海川的本事他要是自保嘛，我看还是可以的呀。也许他现在藏在山中某个地方啊，那剑山蓬莱岛大了，他藏在山中等待时机，至于打剑山这件事儿呢，这江二爷刚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突然间后窗户外头吧嗒扔起一东西来就落在地上了。四爷珍珠佛董瑞稍微一晃肩头，蹭一下他还坐着呢，就坐着跟燕飞似的就有打后窗户出去了。到了房上手打凉棚往四下张望，这时候江二爷张三爷还有名臣谭小龙君圣陶然就有点门中出来了。到了院中一看万籁无声，星斗皎洁，江二爷一抬头，师弟啊有动静吗？没有，那你就下来吧。董四爷珍珠佛董瑞下了房了，哥几个呢就进屋了。圣陶然低头哈腰就捡起这东西来了，一张纸里边包了一块圆石头子儿。打开之后把这张纸就交给二爷江达江本初了，老人家您瞧瞧。闭目金睛佛江达接过来之后看这张纸， 上边是笔走龙蛇写着16个字，写的是时机已到，急速打倒，定能成功，就在明朝。哈，江二爷笑了，你们看看这是谁的笔迹呀、啊？三爷接过来看了也乐了，四爷珍珠佛接过来一看也乐了，把这张字简递给了谭笑龙居盛朝然。老庄主啊，这字简上的字那我们认识，那是我们大哥写的，看来大哥是有了把握了，机会已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明天中午就打这剑山棚来倒吧。啊，你回去赶紧调动船只，我想应该去请钦差大人年羹尧啊。年大人到了山庄，他是皇上传旨派来的，由年大人在这坐镇，我想一战成功准能破这剑山蓬莱岛。那么年大人能赶来吗？能啊，明天咱们中午打剑山，现在你马上写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成都送信儿，年大人肯定明天能够赶到。好吧，那就按三位剑客爷的话办了，你呀赶紧去准备些吧。啊，上老庄主跟紫霞庄的名臣明兆远告辞出来。盛朝然很高兴啊，明大帝啊，看见没有，这张字简是镇谷侠董老剑客董谦董化一告知的，明天打倒是一定成功啊。老剑客爷没有把握，他不能给松信儿来，咱们立即准备。哥俩到了前厅的院子里了，还没进屋呢，就听见二门外头有人哼哼的就进来了。哎呦哎呦，疼死我，哎呦。这老哥俩回头一看，四个人架着一位。哥俩站住了，谭小龙居盛桃人就问的，这怎么当的事儿啊？老庄主，您不知道啊，咱们庄西围的墙外头进了奸细了，您赶紧派人查查吧。哦，你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哼哼哎呦这位让人搀着的姓崔，他呀就是天险庄的人，因为从小长了秃疮了，秃疮治好了，可是头发一根都没有了，所以呢天险庄的人都叫他崔秃子。这崔秃子呀是天险庄的，熬着熬着他可就当了头了。因为山庄要防御剑山蓬莱岛的偷袭，山庄外头呢都建了围墙了，这天险庄的围墙是最高的，围墙外头呢是挖的壕沟，围墙上头每天都有兵丁看着，不分白天黑夜，每隔10丈远就是10个兵，而且还有一个头，可以说1丈1个兵啊。这11个兵呢一个是头，每11个兵都守着一个铁滑车的架子，这铁滑车是一根长棍，上边是滑车，一根大绳子吊着一个铁条拧成的这么一铁灯笼，这灯笼有2尺长，有8寸圆，在这铁条上糊着纸，到晚上呢里边点成大蜡，每隔10丈有这么一个灯，晚上把这些灯全都点着了，好家伙，你要一看呢，天险庄周围就如同一条火龙围着。这崔秃子是墩儿兵的头，他这11个人管着一大灯笼。今天晚上呢，突然间就听见壕沟外头好像有声音，这兵耳音都好啊，秃头哎，您听外边可有动静，他是头啊，得听他的呀。崔秃子立刻传话，快把这滑车的杆啊冲啊，当兵的听头的就把这杆冲卖了， 这大灯笼在高处往下一照挺亮，这几个兵往前看了半天，头啊什么都没有啊，放灯笼，瞧，两个兵呢就拉着这粗长绳咕噜噜往下放这灯笼，一直放到地面上，看了半天还什么都没有，头没有啊！这崔秃子可不乐意了，没有你们大惊小怪的啊，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啊，拉灯，两个人呢就往上拉这大绳子，这灯呢呦呦呦呼呼呼它就起来，悬起了有四尺，这兵丁可喊上了，秃头哎，您这滑车可该告油了啊，拉不动了。崔秃子一瞧这两个人累得脸红脖子粗的，拉不动，您快添人了，头再过去俩，四个人拉，四个人拉，四个人同时喊，头也不疼，太沉，再添俩，六个人拽这灯，头头还不行，再添仨，九个了，这九个人全都接着屁股拽这绳子，拽不动，头啊你也来了，把这崔秃子气坏了，一个灯笼这么沉，没吃饭呢？崔秃子揪着绳子头，就把这绳子搭到自己的肩膀上，这头冲里，他卯上劲儿了。他是头冲里，可这九个兵呢是屁股冲里，正使着劲儿了，猛然间这灯笼突然间唰的一轻，哗啦一下就撞在这滑车上了。灯笼也点了也灭了，这崔秃子这乐可大了，脑瓜冲下日啪一倒栽葱，又打围墙上就扎下来了，哎呦，好家伙，这当兵的在上面一看呢，嘿，保定府的召集大王伯，这九位啊也有四个人跟着从上边砸下来了，都砸在崔秃子身上了，嘿呦，还砸呢，几个人赶紧起来就把这崔秃子搀起来了， 有奸细没奸细能这样吗，走，赶紧禀报老庄主去， 四个多兵搀着这崔秃子直接就奔了老庄主的住宅了，正好走到院子这儿，老庄主跟名臣明道远也正好走这儿，这四个兵把这情况一说，圣玉圣陶然看了看名臣，名臣也乐了，圣玉也乐了，这崔秃子不明白呀， 庄主我摔着脸您怎么还乐呀， 嘿嘿，圣玉心说没法跟你说呀，这一定是四大名剑之首董乾董化一，老剑客爷拿你们开开心的啊，他往下一坠，甭说你们九个，再添九个，你们也拽不动啊。他一撒手，你们还不来一跟头啊？不能明说，得了，崔秃子，老庄主，赏你十两银子啊，回去养伤去。你们九个兵拽这灯笼啊，啊，就剩一个没拽了，好吧，连他都算上，每人二两银子的赏钱，把灯笼修好了啊。我说崔秃子呀，你先休息两天，另外委派个头目替你。谢老庄主，连崔头带着兵领了赏银，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上老庄主跟着名臣明兆远回到屋中，赶紧提起笔来给钦差大人年羹尧写了一封信，定明天攻打剑山蓬莱岛，请钦差大人左邻三庄指挥这场战斗，写好了之后马上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骑着快马到成都去送信儿。老庄主传下命令，明天巳时打堡，立刻准备吧，三庄的船只乡勇全都调动好了，如何调动如何安排咱们书不细表了，第二天用完了早餐饭之后，到了巳时，这巳时呢 各而今说也就是九点到十一点。老庄主亲自到后边恭请三位剑客爷上船。这回三位剑客爷用不着在屏风后头坐着了。三位剑客爷登船了，三庄的船只分成三队，前队呢是赵家滩赵家庄的哥俩，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生，几十条大船。后队呢是段家庄的三爷段登段洪亮，就是跟英王富昌磕头的这位。中军呢就是天险庄的老庄主圣玉圣陶然。所有的侠客义士小门弟子全都登上船只，水军是弓上弦，各持军刃在船头上一立。三庄加在一起战船是200多只啊，唰就在江中摆列旗了。圣陶然在大船之上怀抱令旗令箭，来呀、啊、起锚开船，唰哒哒哒，旗帆招展，煞气腾腾，这船只是井井有条，哗直奔江中。俗话说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指挥战斗嘛，那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四大名将二爷江达江本初一看，就跟三爷张红军四爷珍珠佛说，看见没有啊，圣老庄主确实是一个帅才呀，调动有方。这200多条战船扬帆鼓浪，哗直接冲到了青龙闸外。老庄主传下命令，船都下了锚了。兵丁响炮鸣锣击鼓，哒哒不如他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剑山旁来倒啊，我们三庄的人马来攻倒啊，你们赶紧出战啊，不然的话抽了你们的剑山，一个一个是死在刀下，绝不留情。哗他冰冰的喊呐、啊、喊什么的都有。青龙闸的寨主听见声音之后，立刻让兵丁进山禀报英王富昌富宝臣。兵丁撒腿往里跑，来到天王殿，单腿打圈一跪，王爷，圣谕指挥三江的几百条战船攻打我剑山蓬莱岛，在青龙闸外已然裂开阵势，请王爷定夺。英王富昌听到报告，叹了一口气，这事情都往一块凑啊，哎呀，先把法场之上四个人王双全、后山的乳娘、驸马凤琪、骏马王斗都杀了，然后出兵迎敌。英王富昌等于成口纸了。旁边站着元帅谭天、谭桂林，谭天这么一琢磨，只要凤琪人头落地，嘿嘿，我这小妹灵仙在北京就得守寡呀，不能让凤琪死啊，因为谭桂林最疼爱自己的妹妹，借这机会冒着胆子也得说。谭天一抱拳，王爷，元帅有何话讲？王爷呀，大敌已到山外了，我剑山蓬莱岛只有君臣一体，将士一心，戮力同心，才能共御外辱。以微臣愚见，未曾出兵，先见血光，于军不利。王爷，莫若得胜回山，再杀他四人才好啊！啊！王爷刚要说话，银台剑客燕普说了一声：“王爷呀、啊，我看还是先杀后战才是。到底英王如何做决策，